刚才您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陈洁仪与郭峰合唱的《心会跟爱一起走》。一直以来，陈洁仪都被认为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实力派的歌手，除了发行唱片之外，她还钟情于音乐剧的表演。1997年的3月至4月，陈洁仪从众多的候选女歌手当中脱颖而出，获得了张学友的赏识，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参与了音乐剧《雪狼湖》一共43场的演出。但是在舞台上光彩夺目的陈洁仪其实有着自己的想法，她说，其实我并不享受成名后的名利，我最喜欢的其实就是歌唱后获得的肯定的掌声，或许因为我比较喜欢低调，不喜欢一直被别人注视的感觉吧。我相信陈洁仪的意思是希望歌迷更多的关注她的歌，而并不是她这个人本身吧。好了，我们再来听一听她的这首歌曲《心痛》。 你总是这样说我，像一颗不容易融化的糖果，带我见你的朋友，又很得意地埋怨我沉默。你追问我的行踪，你在乎我的举动，哄得我泪眼迷蒙，做些事情让我被感动。 存在，想着你还是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陈洁仪的这首《心痛》。那近几年咱们在歌坛几乎也是见不到陈洁仪这个名字了，其实她还在继续着自己的歌唱生涯，只是她把精力大部分投入到了音乐剧和歌舞剧的表演当中了。下面呢，要向您推荐的这位来自新加坡的歌手呢，名气虽不如陈洁仪那么大，但是却是一位实力派的新秀，她就是蔡淳佳。蔡淳佳在做歌手之前的身份是一名验光师啊，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，他在新加坡理工学院念了3年的验光系，拥有了专业验光师的执照。在新加坡啊，配眼镜是要经过专业验光师的确认才能佩戴适合度数的眼镜的。和蔡淳佳聊天的话，他会告诉你很多关于眼睛的事情。从学校毕业以后，蔡淳佳从事了一段时间的验光工作，工作特别辛苦，每天得从早晨的10点工作到晚上的10点，不断地向客人解释为什么要配这些配那些，这样做对眼睛究竟有什么好处。蔡淳佳对眼镜有着特殊的偏爱，他说希望出唱片的时候还是能戴着眼镜示人，因为他很依赖鼻梁上的重量所给予自己的那份安全感。来听蔡淳佳翻唱的这首经典老歌吧，《南屏晚钟》。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我们继续今天的诗城之旅啊，在新加坡的当红歌手当中，孙燕姿绝对是数一数二的。 孙燕姿从小特别热爱音乐，父亲是她音乐上的启蒙老师。五岁的孙燕姿开始学习钢琴，十八岁写下了第一首音乐作品，叫做《Someone》。然而孙燕姿小的时候想开糖果店当老师，就是没有想当歌手的这种意思。大学的时候，母亲为孙燕姿报名了李伟松音乐学校，经过李伟松的推荐，孙燕姿才签约了华纳唱片公司，走上了一条音乐之路。虽然身为歌手，但是在孙燕姿的心目当中呢，亲情永远是第一位的，爱情第二，友情和事业并列第三。说到这儿啊，来听一首最先被内地歌迷熟知的那首带有闽南语唱词的歌曲《天黑黑》。 我的小时候，吵闹任性的时候，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。夏天的午后，姥姥的歌安慰我，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：Tiang bei luo，Tiang bei luo。离开小时候，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新鲜的歌，新鲜的念头。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，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。Tiang bei luo，Tiang bei luo。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，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，然而横冲直撞，被误解被骗，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终有残缺。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，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，爱总是让人哭，让人觉得不满足，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，好孤独。 刚才是孙燕姿的一首《天黑黑》。应该说从出道以来，孙燕姿这位亚洲小天后已经发行了十多张个人专辑，2000多万的唱片销量，获奖200多项，其中包括两个新加坡的杰出青年奖。但是她本人却对名利看得很淡。孙燕姿喜欢阅读，向往自由，清爽的短发造型成为了经典。有大导演邀请她演戏，她却没有跨行做演员，只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音乐。孙燕姿希望把影响力放在对的地方，他没有什么负面新闻，形势又比较低调，曝光率很低，因此在亚洲娱乐圈形成了独特的孙燕姿现象。说了这么多呢，再来听一首孙燕姿的《年轻无极限》。 现在的我是否有些不同，努力工作 作也努力的犯错。25岁的我，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，翻来覆去，现实让我退缩，梦想已经不够，想法渐渐成熟，下个脚步我懂怎么做，新鲜的念头冲击着我，平衡快失控，张开手 的这首歌曲是孙燕姿的《年轻无极限》。那么在新加坡的歌手当中呢，知名度不亚于孙燕姿的，我相信大概只有林俊杰堪比了。林俊杰出生于新加坡，2003年在内地突然窜红。年轻有为的林俊杰并不只甘心做一名歌手，2009年他在新加坡还投资6位数开设了属于自己品牌的这个服饰店。娱乐圈中的好友得知这个消息，纷纷来给他捧场。因为林俊杰在圈内的人缘特别好，所以他的新店还没有开张呢，王力宏就迫不及待地发来短信找林俊杰要属于他的那款 T 恤。林俊杰则笑着说，除了王力宏以外，还预备了周杰伦、蔡依林等圈内好友的份儿。这个消息令他们都很期待。好了，说到这里呢，来自新加坡的歌手基本上为大家介绍了个遍啊。那么最后的这个时间呢，再为大家送上一首林俊杰的成名曲，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首《江南》，作为本期节目的一个结尾了。在这里，导游韩涛代表调度林奇，技术吴博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 风到这里就是念，念住过客的思念，遇到了这里真诚线，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，你在身边就是缘，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，爱有万分之一天，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，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脸，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，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，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，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，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浓、传言，你总能有多